锵锵三人行，哎，传来让我们兴奋的消息，美国好像要政变了，通俄门，对吧？这个美帝国主义越出事儿，好像我们越高兴，是吗？ 对，大家眼睛 有人高兴， 有人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也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它始终是盯着美国。上次好像是不是你说的，还是谁说我们总是有两个国家嘛？一个就是在关注，一个是你的祖国，还有一个是全世界都看着的一个国家。过去曾经，比如说是法国。那时候就很浪漫呐、就是文化最强势。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关心的事儿，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他。 他是老大还是世界警察？你喜不喜欢，对不对？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要呢？如果美国太空总数什么航天的，他跟你说他监察到有一个这个什么 UFO 正在离地球30000公里，你敢不相信吗？啊，明天这个股票啪一下子就2000点，你敢不相信吗？好了，过两天美国又跟你说不怕，我们发射10个核弹把它给轰掉了，股票啪又上去，你敢质疑吗？ 但美国很多记者会去找啊，他会去质疑他到底是真实的。 以后两年后 Oliver Stone 拍出一个电影说这个骗局，另一回事，当时没人敢质疑。 你说这还真是，我就看这个奥利弗斯顿拍的，他采访这个普京啊，哎，有些事儿你都没想到，比如说普京就讲说这个冷战当年的这个核武器，他就说呢，那么美国炸了这个日本，我们俄罗斯呢，那当然要造，这个情报是从美国那边过来的，当然他们也抓了什么俄罗斯的间谍，但是普京就跟斯通说，你知道这个源头是谁把原子弹的情报给我们的吗？是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哎，普京言之凿凿呀，他如此归因呢，他当年是克格勃的头头啊，他说是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家 罗森堡夫妇， 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危险，哎，然后他们说这事儿怎么办， 不能一旦独大， 对，只能平衡，于是是他们把这个情报 全叛国， 就是叛国嘛。 对， 你某种，但是这种叛国呢， 他爱的是全人类， 他认为这世界和平 世界主义， 他甘心犯这个叛国罪。罗森堡夫妇两夫妻上了电椅， 这是异人啊，而且好惨啊，这是那个圣经里讲的异人啊， 这个一次通电呢，电不死啊，罗森堡的这个太太 啊，死刑，电刑， 电两个判死刑呢、 就是叛国罪啊。 是啊，顶尖的犹太人物理学家就是这个事情。 天哪， 普京好多理由可以讲吗？刚才我们还在讲他当年就是让给美国911以后打阿富汗，本来是他的后院嘛，我让给你打，换来呢希望加入北约，小布什不敢答应，说你排队、从此普京跟西方， 所以我说这个西方对俄罗斯是有偏见的，这个偏见是从19世纪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一，他这个沙皇从前彼得大帝是属于天主教里头东正教的一支，他觉得是等级低级啊，然后啊，这个沙皇是在远东，他不算远东，离远东比较近，跟我们这欧洲是正统，啊，所以呢，他一向对俄罗斯是提防有戒心。结果好，弄出个列宁十月革命，更怕了。但是现在这个普京呢，他是想恢复沙皇那个时候的大梦，他不是想重建苏联，但是现在很多西方的国家那个恐惧意识。已经根深蒂固，觉得他要挑起战争， 对， 不会。 哎，而且对我也接近陶老师这个，我现在看的越多呀，我越相信。你看，我有一个朋友讲，就说他这辈子对他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呢，就是有一个老师跟他说，这话听起来像废话，就是说一切都是自然的。哎，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琢磨呀，很多时候你对一个人的讨厌与否啊，是因为你不太了解他。你觉得他做了一个事情，你受了宣传，你觉得他做的不对，或者你觉得你恨他，实际你不够了解他。你够了解之后，你也许就会发现呢、一切都是形格式尽。你比如说，我就是这次看他采访普京，那普京不是说复兴不复兴，他就是说，他说这个苏联一解体。那2500万， 你落井下石。 对，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祖国了。我一直觉得我是这个国家，我也是俄罗斯人呢。一下给我失去了这个我的根源了。他说这个东西，而且呢，好，这照普京的观点就是说， 最开始的时候呢，那是就冷战结束了，我们也想搞经济了，可是为什么你这个北约这个导弹还对着我们，然后你们说要搞这个反导弹防御系统，可是呢这个反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这个临近俄罗斯的 地方， 然后呢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变成发射导弹的装置，你说它是防御导弹，可是它同样的装置它可以变成发射导弹，那么我这个俄罗斯跟你怎么好啊？你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你要跟他换和一下，犯了什么大罪呢？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不能谈呢？对不对？因为这个左派对俄罗斯偏见非常的深重，尤其是对特朗普，你俄罗斯的文化， 他们对自己祖国偏见更加深重。 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啊、多斯泰妥耶夫斯基都是西方文化里头的精华的一部分，他并不是这些化外之名，并不是蒙古人，他跟你是同一族裔啊，同文同种的，可以说斯拉夫语系， 就乌克兰嘛， 是吧、啊？ 而且很多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就是你很容易说哪个国家暴政，哪个国家什么道义，我现在真是觉得无义战，就是他，你比如说你很简单，你说乌克兰，那么普京原来说呢，那我们都是我们做生意啊。买的是我们的东西，结果你那边一刮起拥抱西方的潮流呢， 可是人家是主权国家，咱们就事论事讲，你侵犯的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错。还有呢，我觉得其实到最后文化的力量还是大。你看，其实，在俄罗斯啊，很多人呢，他们觉得自己他因为地缘太广大了嘛，他靠近这个欧洲这一部分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欧洲的这个知识分子。 那克里米亚那些人呢？ 对，那些人当中也 分，他们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呢。 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 对啊， 他们听俄罗斯电台，但有很多人认为是普京干扰了这个信号，这个先不去说他。所以我说到最后，你变成了一个文化认同，我到底认同我是跟着谁的？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说你美国再怎么样，你到现在话语权还真是他的。你像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伊斯兰国这个头目，俄罗斯说把他炸死了。其实如果这个事儿出来，你说多大的事儿？我们全世界没有人去说他，因为美国媒体没有说他，美国人他不证实啊。 美国说他没证实。 对，他就觉得说，如果是真的，给你俄罗斯拿了个头功，你在那儿啊，我没有人证实 ，CNN 不报，谁也不报，我们也跟着也没有任何人去说这个事儿，话语权还是。 你当初你奥巴马弄死了拉登啊，天大喜讯， 对 不对？这个霸权问题是要跟人家谈谈的，啊，不能够这种是西方的傲慢。 对， 你现在傲慢不起来， 真的，所以 你已经没那个实力了。 所以就是连这个普京啊，是个什么大帝啊，暴君啊，多牛啊，连这个神话也是西方媒体造出来的。 我觉得， 实际你一听，我觉着他说话也跟个怨妇似的。 是啊， 还是美国还是老大，就是你看他们，我们都挺好的，我们多委屈。 而且你听他们讲俄语，就你们发现它里面英文词儿特别多，其实特别是关系到政治的那种词啊，好多时候我听他们讲俄语，我也不懂，但听到那个词明明是英语，就他们文化里面那个西方的东西其实很多。 这为什么要你死我活呢？我不懂啊。美俄为什么不能改善关系呢？啊，我不懂啊！啊，当初戈尔巴乔夫啊，弄个把这个苏联解体，啊，叶尔钦，啊，然后你这个叶利钦，然后你这个什么人震荡疗法，啊，你没有给他多少援助、啊。 因为美俄现在没有共同的敌人。 普京，这就是普京的解释。 哦，是吗？ 普京的解释就是说啊，国之利器啊，你必须得用。他说根本的这个问题就是冷战结束了，可是这个北约的存在，因为军你到过部队你就知道，他所有的军事演习是要有个假想敌的，他平常的训练他必须得对着一个，我们假设是对谁，你要他这个假想敌是谁，那么冲着谁啊，你这整个北约的这种军事投入，这个维持你的这个军事存在，哎，你照普京的解释就是说，他就是他这么大的军事力量，他就是得需要一个敌人，那这敌人能是谁呢？那不是俄罗斯，那是中国吗？现在也有点往中国指的意思，就说你这个枪有枪，枪口就得指着哪儿，你说这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嗯，要你也不可能说咱就得冷战结束了， 三国 就得解散。 亨廷顿已经跟你挑明了三大文明板块， 西方耶教文明，中国什么儒家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 ABC， 不是 A 连 B 对付 C， 就是 A 跟 C。 那俄罗斯是哪一块？ 当然是 A 了、 哦、 当然是耶教文明一部分了、 嗯、 亨廷顿很有远见了，对不对？他说就是这三块。那你俄罗斯本身不会独立成为第四块，他这个著作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来的，但是很到现在还是很受这种右派攻击，说他把什么事情简化了、啊、什么。他就是说天下三分啊，美国的政客没有把这本书读通，现在犯大错误啊。共同敌人不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吗？对不对？你美俄中都可以联合起来吗？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在根本上讲就是什么，世界大同 是 一个理想，只是一个理想，但他这个永远有矛盾，永远有冲突。 等有了三体人来，我们就解决了。 这是真实的。哎，人是不是永远需要敌人？你可能需要朋友一样。 政治，我觉得政治永远需要敌人， 你不是人的需要朋友一样，还需要敌人。有的时候，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没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要当世界警察，你要搞清楚谁是第一敌人，谁是可以做朋友。他好像西方左派没搞清楚。 你还真是，我就是老子跟你讲，就是说，我还真不是说是那个含有讽刺，我觉着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宽了我的心呐、啊，真的，就是说我老就说我学习毛主席这个矛盾论。你看啊，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生活所有的这个难题、悲剧、焦虑，你知道吗？义军，问题在于哪里啊？就是说啊，老想解决问题。就是比如说跟公司闹矛盾了，或者跟朋友闹矛盾，就想或者你什么啊，老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怎么能解决呢？咱这矛盾怎么能解决呢？ 解决不了的。 毛主席说了， 矛盾是永恒的。 矛盾是永恒的，这太牛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哲学思想告诉我们啊，矛盾就是你每天每时的常态。于是呢，人生不过如此，你也不要解决干嘛呀？就协调， 最后你成了大家的公敌。 不是就是协调好了吗？你一辈子不是协调这个矛盾，就是协调那个矛盾。而且呢，你甚至按照他这种哲学思想啊，他导出来的还不应该是东风压倒西风， 是 为什么一定要你死我活？ 就像 平衡吗？ 对，咱就平衡嘛，对吗？ 前列腺癌，你去问问老男人，问问医生，不要动手术 哦， 与癌细胞共处。你一动手术，这个癌细胞会恶化。70岁以上要是有这个前列腺癌，医生说不要碰，不会死的。 你摸到可不、啊、 留在体内。 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没有，我说我要把你们 什么发型 先穿的青色是吧？没有，我是说要把我你们都说到天上去了，我想说点地上的，就是。谈的政治哲学，这个世界大同也好，永远有矛盾都没错，但是你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家政客身上，他有4年这个一个任期，他能允许这个矛盾存在，我什么也不干，真的是无为。无为呢，只有皇上能做无为，总统不行，所以他总得干点什么事儿。 对，任期一届。 对啊， 对吧？就跟咱们也有的官员，你要搞政绩工程啊，要不然我这一届 对吧我将来留下什么政绩呢？是不是这问题？但是啊，那陶老师，这咱就一讲天下大事啊，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处处起火呀，而且呢，哪儿都看不出解决的方法。你比如说欧洲，这个反恐越来越密集，而且越来越，你就感觉啊，我觉得无解的根本就是无解的，这个难民也在涌入。而且都是这种你看这个恐怖袭击的都是在你这个欧洲国家土生土长的年轻人，自己就成了人肉，哪天一疯了就人肉炸弹。那么你这天天面临着这个，你说这该怎么？ 这个是欧洲的左派精英自己没能够解决的一个哲学的矛盾论。因为呢，他本身他只是继承了这个耶稣教基督教那种大爱包容，这个跟我们墨家的兼爱有这个相似之处。但是这个理论归理论，一到市场你包容不了。比方讲当初这个默克尔夫人说我们需要这个难民，我们应该收容，但是说漏一句有一句露馅了，因为我们需要劳工。好了， 挺好啊， 你是挺好，但是你这里头不是有种族偏见吗？人家来了，你原来就想我这个工厂里没人 啊，正好你们来做那些工是我们德国人不要做的。 对。 然后但是你这个国家的政策，那种种族平等的法律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要同工同酬，要呢一视同仁，要不许有这个肤色宗教之分。但是我想倒过来问一句，你如果德国收容了110万，去年呢就是伊斯兰的那种移民，5年之后你这个德国航空公司会不会雇佣相对比例的是阿拉伯裔的阿拉伯人的飞机师呢，飞行员呢？你会不会到这他不敢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他这个盈利啊会下降，人家不敢做。所以他实际上西方的左派的问题，他心里都有偏见，但是他不承认有这个偏见，然后就尝试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方式来把它压着，限制言论自由，限制你这些人说真话。 就你同样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在这次当选总统， 他就 说明他在政美国的破产嘛。 是啊。 对，但是我现在看到两种我觉得特别矛盾的观感哈。一个方面呢，大家说其实在欧洲你看到是有本土恐怖主义，但是很多人他们觉得呢这个对他们不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还是局部。包括你像那个赫拉里那个书，他就讲说其实人类这一段时间在历史上是暴力最少的，他觉得吃糖死的、肥胖症死的人、车祸死的人比恐怖主义还多呢，就糖比火药还更危险呢。这个就是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我又觉得说现在呢，我们人和人之间相互伤害的成本其实还是非常低的。你说我拿一个刀，咵，我就上街上能捅人了，或者弄一个什么土制炸弹，我就能去伤害你了。就从技术角度说，我们相互伤害的成本还是挺低的。所以呢，我想说什么呢？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真正去实现包容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能把我的政府作为这个执法者，我能把你的火药枪什么全都收走了，你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伤害，我当然可以包容。我就说那个李泽厚以前他写过一篇文章嘛，他就说是《左传》里面，我忘了是送什么什么功了，他就说讲到他有一个跟人家去打仗，然后他可以在那站着等到人家敌方渡河，对，渡河过来把衣服晒干了整理好队形我再给你打。 嗯， 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比他们强很多，我才可以不，就是我可以等着你来， 松容， 对，因为我比你厉害得多， 对， 我可以有这个风度。 但是事实上宋襄公成了个笑话， 对， 被人打的溃不成军， 他以为自己说很厉害嘛。那就是现在是说我们这个政府这种形态，我们现在20世纪以来的这种政治形态哈，他已经是不是不能够解决那么多问题了？就是说第一，从技术上我不能管到你所有的枪所有的炮，你网络上的这个相互伤害怎么去勾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很难，就是说我这个政客又是在民主政治下，我又是很短期的，我得在我这个当中，这个短期当中我做出一点事情，我不能出差错。所以这两方面的制约使得他的反应就是只能是被动的。 哎，你看到的是政客，我看到的还是就是说这个文明啊、种族啊、族群啊、文化呀、地域，他在是，你就假想一个文化就是一个人的话，你想这全世界这几个人是什么关系？我现在越来越多的想到中国这个老话讲的一点都没错。目前世界上，我觉得基本上从个人与个人之间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基本上都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程度了。行善是需要有大能的，就是我现在就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哎，你自己都是个忧郁症，你还谈什么把快乐和爱给别人？你知道，就是我不是，就是你看，从人与人到国与国，你就觉得自己的问题都搞不定呢。那你现在美国不也是特朗普出来，这不就是什么吗？我们还当世界警察呢，我们自己那自己都快被淹没了。就是这问题吗？ 这是不是一句老话很流行吗？你自己一屁一裤裆的血还给人家一痔疮呢？ 我们老师真是雅俗共赏。 对， 我是学的医学现象。 对，没错，自己一裤裆血还给人家一痔疮。 全世界礼崩乐坏，就是这样。这个互联网变成一个真正的统治者，人性现在迷失于这个网络里头。灵魂现在不见了，美国你看就是这样，啊，特朗普现在就是这样。 而且你刚才讲这个赫拉利，我甚至现在想啊，赫拉利大概也有他想不到的地方。 当然有。 想不到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就是他所预言的这个科技革命啊，人工智能不得2049年什么什么这打打打， 也许我现在觉得啊，这个短期啊，也许那个还没来的时候， 对了， 人心 先崩坏了， 人心就乱了。你知道比人任何人工智能或者机器更强的一个力量是什么？就在当今来说，我觉得是人心。如果人心乱了，人心不安，全世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你现在欧洲，你知道吗？就是我就跟你说，在我的那些朋友参加那个欧洲的音乐节，那都到一个什么吧唧，有个人失足摔倒，十几万人呐、啊，跑的鞋堆成山，就吓成惊弓之鸟。这个人心如果是一种不安全，我跟你说，什么都没有。 对，我觉得有时候常常我觉得是野蛮的力量能够超过进步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未来简史，老是讲到外哎，人工智能这样那样那样。我常常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那个到来之前，各国现在其实提高军费比提高科技也差不太多了。那么很有可能搞不好有一个什么非常传统的战争把这一切都中断了。未来的历史没有，就是重新回到一个更原始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从头开始。就像圣经里面讲，我们堆那个叫什么塔，巴比塔，老你快堆到上头，人家啪给你完蛋，叫你从头再来。就是我们这种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倒退的力量。 哎，所以我老说啊，这个历史啊，真的不一定是进化论，它经常可能会出现退步。 倒退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陶老师，你说明天会更好吗？ 不一定，这个是个感性的话。人如果活在这个南宋的时候，他没想到明天是蒙古人的元朝，叫你名字都没有，给你个号码，你家排第三，就叫你窦小三，啊，你弟弟叫窦阿四，还文涛吗？还那么文绉绉吗？没门儿。我们有时候小孩受到误导，啊，你看科技，啊，从前。我们要坐船啊，到美国坐上了一个月，现在波音客机啊，15小时到了。你看日子是不是过得比从前好啊？你以前看医生，现在可以用什么伽马刀啊、镭射啊，给你这个开脑啊什么？现在以前有没有？没有，科技是比从前进步，带来的是方便跟效率，不一定是幸福。幸福是一个函数，这里头除了科技的发明。让人活得越来越方便，还得有人文的制约跟驾驭。 对啊， 人文文科，但是很不幸，在我们中国人社会，不报文科，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看这个话误导不误导呢？ 那学好数理化，就可能扛着原子弹走遍天下都不怕。 是啊，现在伊斯兰国就这样，他不懂啊数理化，啊。 对， 在网上你可以学化学自己造炸弹。 对对对，他们说这个伊斯兰国这些是幸好他们还不太懂高科技，他们掌握的都还是低端技术。就你想一想，他们现在都搞什么？就拿个刀，拿个炸药。如果说他们掌握了更高级的东西， 对技术形成一种迷信，然后对人文、对人文科的这种蔑视， 对， 这样会出乱子。 没错。我们节目但凡谈点物理学，这帮观众、这帮理科生就说：“哎，你们三个文科生，文科生怎么了？文科生，我也喜欢探究。” 老子也是个文科生嘛，你不觉得？但人家说出的道理，你物理的人做到最后才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真的，哎，我就觉得人，我现在觉得人心散了，人心乱了，人心在堕落。为什么你就刚才讲这个，你就刚才讲这个宋襄公，宋是什么？商朝被灭了之后的那个就封在移民的封在宋，那是贵族。为什么说要等你渡河过来，我再给你打？就像英国骑士一样，讲道德的， 对， 讲人格的，讲人品的。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这种特朗普这种上台当选，哎，本身就是一种，哎。对于过去的这些人来说啊，就格调大变了。 对， 当人彻底 不体面吗？ 不体面了。你别以为体面光是个面子，它连着人心的动荡，是不是？ 其实中国都是这样。